很高兴跟弟兄姊妹再一次碰面。我想大家在美国都很熟悉一个叫 Murphy's Law， 就是说这个Murphy's Law 就是说这个倒霉的事情你一定会碰到啊。那如果你碰到倒霉的事情呢，一定会出现在最坏的时刻啊。所以这个 Murphy's Law 就英文来说的话叫什么呢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It will, and it will happen at the worst possible time. If anything can go even worse, it will go even worse. 好，那么我们用中文来讲一句话叫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就你屋顶有破洞的时候就会下大雨。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一个 Murphy's Law。那约伯记其实是圣经里面呢一个最难懂的书啊。那么约伯记它难懂的地方呢，不仅仅是它不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一卷书，它更是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呢是最困难最难懂的一卷啊。那我们今天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两个经节这个约伯他的遭遇，那当他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好，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第一次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次大概是在1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次。那个时候呢，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你看到好的话，好的就把它用红线画起来那我读到约伯记的时候，我突然吓一跳，我发现整本约伯记我都把它画起来了，为什么整本约伯记看起来都是对的话？那整本约伯记都是对的话，它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所以这个约伯记呢，我们要有知道一些背景的话，就知道说约伯记呢，每一个人讲的话都对，可是呢，讲的时间不对，所以那个话就变成错的话了，这个约伯记呢，如果你来看这个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说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说到这个乌斯地有一个人叫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那么约伯记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作者呢一开始就介绍约伯，他是完全正直，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接下来呢，你还会注意到神也是这样称呼他，在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神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接着呢，他在第二次的时候又称赞了他一次，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些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呢，我先来调一下我们的这个背景。好，这个数字常常代表意思刚才我讲到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呢，讲了三次，这个三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好像我们圣经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三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换句话说，当讲到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讲三次呢，它是一个完美的意思。好，那么在第二章也出现了这个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伯的灾难是四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人来报信，然后忽然发生了什么事，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就是发生了四次。整本约伯记呢，总共有三个回合的对话，加上最后一个回合是约伯自己的独白，所以总共是四个回合。其中有一个人叫以利户，以利户呢在回答约伯的时候，他的讲论有四次，所以呢，四这个字也是圣经喜欢用的字，在约伯记用到。我们常知道这个摩西在旷野40年，那一代的人呢都是用四十年这个意思。 那列王常常讲他在国中做王四十年，不一定是整四十年，可是指的是一代。好，所以四这个字呢也是完美的数字。好，五呢，五也是完美的数字。好，你看到他说什么呢？他有这个五百对牛，五百个母女，所以五加五啊就是十，十就是完美的数字。好，那你看到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加起来也是十，七千个羊三千个骆驼加起来也是十。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在约伯的开头啊，他拿了三四五七十啊，所有最好的数字呢都在他的身上，说明约伯是一个完全的人。好，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完全的人跟我们的概念里面说无罪是不一样的。啊，旧约的希伯来文讲到完全正直，指的是趋近于神啊，不是我们要讲的无罪的状态。啊，好，这个人在东方人中为至大，所以我想约伯记一开始呢，说明了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完美的人。好，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说约伯记是个什么样的书。约伯记叫做智慧书。圣经里面的智慧书呢，如果我们用希伯来文的编排的话，其实呢这个编排跟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呢是不一样啊。和合本的圣经是根据74译本来编的啊。那么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的原文呢，它的编排不是这样的编排。那么在智慧书的里面呢，它首先编排的是箴言，箴言的后面呢才是约伯，约伯的后面才是传道。那么你如果知道箴言的话，箴言常会说什么，我儿啊，你要当怎么样怎么样，你要远离什么什么，然后你不要贪心，意思是呢，这个箴言呢其实是在持守圣经一贯的教训。一般来说这个叫生命记学派，也就是说呢，那生命记有一个主轴，你听话你就得福，你不听话你就得祸，你会被咒诅啊。所以箴言也是延续这个基调，就是说你只要听话你就会得福。所以呢，如果你得箴言的话，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越听话你越得福，你越爱神你越得福。简单的讲，箴言讲的一件事叫做平常的人生。好，在他的后面就摆了一个约伯记，约伯记正好相反。我们刚才知道说这是一个完全人，完全人却遇见什么呢？反常的人生。所以当箴言说你越爱神你就越蒙福，但是你读到约伯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越爱神你就越受苦。啊，那么一个平常的人生呢，越爱神越蒙福啊，其实有容易导入一个成功神学的危险。啊，后面紧跟着越爱神呢越受苦，是一个反常的人生。这两个在圣经里面自动的呢就做了一个平衡。啊，那么智慧书在后面还有一个传道书，传道书说什么？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无常的人生。啊，所以这个圣经呢在排一个智慧书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智慧书呢是在一个成平的时候，神的教导呢在过去借着摩西的时候是神特别选的人，借着撒母耳的时候是特别选的人，所以神的话语借着摩西撒母耳传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到成平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借着平行的方法，当时的智慧人当时的文士在讨论神的话语，在讨论那个智慧，所以呢神的智慧就这个借着智慧书呢传达给当时的人。到了先知书，以色列民的背叛，神就用先知来传达，所以神在他不同的时候呢用不同的方法来传达给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人生智慧的探讨呢，约伯记是这个智慧书中的一本啊，他讲的是一个反常的人生。好，那么我们如果说约伯记，如果我问读过约伯记的人，我说约伯记讲什么，80%-90%的人会说约伯记讲苦难。啊，那 到底这个苦难是不是约伯记要讲的问题呢？啊，事实上呢，苦难啊，只是一个讨论的平台，啊，好人受苦，这是一个怎么回事？为什么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啊，那好人为什么会受苦？那好人做的好事不是白做了吗？所以好人受苦呢，成为一个在智慧，在寻求智慧里面呢，想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好人会受苦？那么我们就看见约伯记有一个刻意的安排，这个安排就是说，这个受苦的好人呢，他不但是好人，而且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都知道圣经有一个基调，这个基调说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从天上观看，要看地上有信德的没有，一个都没有，有好人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个是圣经的基调。好，所以如果在这个基调里面呢，我们说好人受苦，我们就存着一丝的幻想说，哎呀，反正他一定母腹中就有罪了，或者他犯了隐而未现的罪，或者他心思意念里面有的动机是犯了罪，所以这样的罪呢导致的受苦应该的，因为那是一个逻辑思考。但是约伯记特别要我们把这个可能性除掉，因为一开始就说了，约伯记的这个约伯啊，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讲了三次，连神自己都讲了两次，作者讲了一次，说明呢约伯记这个好人呢是一个极端中的好人。我们如果要在世上找好人啊，大概约伯排第一名啊，因为神说他这么好。那么这个好人会不会受苦？他也会受苦。好，那么我们慢慢的来看见说，约伯记他提供了一个张力呢，在开始就让我们注意到这个张力啊已经存在了，那么后面要一步一步的引导。那么整个约伯记就是一个人生智慧的探讨，而苦难呢是探讨这个智慧的一个平台。但是真正探讨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人与神的关系。事实上约伯记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了整个的这个人与神的关系呢，是由谁讲出来的呢？是由撒旦讲出来的。啊，换句话说呢，这个撒旦呢，完完全全的清楚啊，人心里面的诡诈。啊，这个啊，耶利米书讲的啊，人心诡诈，坏到其处，谁能识透？啊，那么这个诡诈呢，撒旦一脚呢就踩到那个重点，因为呢，他说这个人能够爱神啊，岂是无故的？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必定是有原因的。好，那么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发现说呢，当这个舞台搭出来了，就是撒旦跟神的对话。这个对话呢，是要测试那个约伯。那么约伯在面临了一切，经历了这一切苦难以后，后面的三个朋友呢，其实就代表人的努力，因为这是一个智慧书。智慧书里面呢，他要讨论一个人对好人受苦或者死亡这样的事情，在人世间有没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呢，那三个朋友呢，从他们的口中呢，提出了一个答案，啊，加上最后那个以利户也提出了答案，这个叫人的努力。人的努力想要在黑白分明的或者说是一个逻辑化的世界里面试着去解决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看见整个约伯记呢有一个特殊的目的，这个特殊的目的要指出人的智慧有限，因为有一个奥秘的存在，这个奥秘不是人可以理解的。那么在这个背景的里面，这就是约伯记所要做的事情，人生智慧的探讨。假如我们用20个字来形容我们这次要讲的这个灾难中的敬拜，好，我们可以这样说：灾难中信徒当认定奥秘的主，敬拜神只因神是神。 如果今天我们离开这个聚会结束离开的时候，希望你什么都可以忘记。好，这20个字呢，你不用记得完完全全，你就记得啊，敬拜神，只因为神是神。好，那么我们底下呢，就可以来做一些思考，啊，有关于敬拜神的思考。人为什么敬拜神？啊，你可以发现神所造的万物啊，只有人有这个敬拜的需要。我们没有看见动物啊走过那个庙啊会拜的，啊，没看到狗会拜的，我们只看见人呢会有一个敬拜。那么人为什么要敬拜呢？其实所谓的敬拜呢，讲的是一个比我们高的，比我们高的东西。那么敬拜一定是低的对高的，所以呢，人为什么需要敬拜神呢？其实人认识到有神，这就好像罗马书讲的，罗马书说啊，这个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也就是说，不管你信神也好，不信神也好呢，你心里面其实默默的中啊，都认定一定有神存在。这就好像我们说呢，说有神容易还是说无神容易啊？这个跟说水中有鱼容易，还是跟水中没有鱼容易啊？水中有鱼，只要在水中抓到一条鱼，我们就可以说水中有鱼；水中没有鱼，我们必须查遍地球所有的水源，确定都没有找到鱼了，你才能够说水中无鱼。不然你指着这个池塘说水中无鱼，其实在那个池塘那个海水中是有鱼的。所以我们说世界有神，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说我经历过神，世界就有神。那说世界无神，必须说把所有说有神的人全部说服了，他才能够说世界没有神。所以人为什么要敬拜神？因为我们知道是有这个神。但是神为什么要人敬拜啊？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牵涉到，这是就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讲的啊，我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神。所以神创造人啊，神创造人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那么人去敬拜神呢，只是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而已。但人的敬拜不加添也不减少对那个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已经自我充满，已经满足了，人不会加添也不会减少。但是呢，基于人是一个受造者，而神是那个造物者，这个本质上的差别呢，人来到神的面前，对他只能用敬拜跟赞美来面对他。但是呢，我们就发现说，原来神与人之间呢，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这个就是一个人不能理解的。好像我们都认为说，我信主了以后，我最亲密的朋友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说，我是你的朋友，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在圣经里面许多的比喻，可以亲密的像夫妻，可以是门徒，可以是神与信徒，可以是跟随者，也可以是朋友。好，那么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神对我们一个很亲密的应许，我们可以紧紧的抓住。但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人与神的之间是有一个第三者的。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尤其好像夫妻的这样的比喻，在神与人之间常常也用夫妻的来比喻，啊，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这样子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呢，谁能想到是有还有一个第三者呢？好，所以这个第三者的存在呢，就成为这个整个约伯记的这个叫谢子啊，就是说引言啊，引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当人穷尽一切智慧，想要给一个现象找答案的时候呢，却发现啊是无能为力的。那个答案是很苍白的，是很软弱的，因为有一个奥秘是我们人不能明白的，而那个奥秘呢，是发生在天上。好，那么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第三者呢， 其实不是一个善意的第三者，他是一个恶意的第三者。从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说，原来在神与人之间有一个第三者，那么这个三角关系是如何的界定。于是呢，我们就看见一个问题呢，其实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问题。好，圣经里面曾经出现过人、神、撒旦同时在场的啊，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创世纪，创世纪三章啊，这个蛇引诱夏娃啊，夏娃当时旁边呢站着亚当啊，所以蛇对夏娃说：“你吃的日子啊，未必死。”好，原文呢是说：“你吃的日子啊，必不死死。”啊，那么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死。”蛇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不死死。”好，我们这里面要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啊，我们都会怪撒旦，因为他故意模糊，他对夏娃说：“你吃的日子未必死。”那未必死叫做模糊真理啊。那么这样，夏娃还有一丝可以原谅的地方，因为他是被拐走的啊。可是呢，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他说：“你吃的日子必不死死”，是斩钉截铁的跟神的话相反的。那么问题就在人呐、啊，怎么选择了？没有模糊的空间。没有模糊的空间里面呢，人选择了背叛神。好，这个就是第一场的属灵征战啊。我们看见说，在这个属灵征战的里面呢，征战的双方其实是人跟撒旦，因为不是撒旦跟神征战，因为撒旦跟神是没得比的。你看见那个蛇啊，在神要宣布审判的时候，他有没有吭过一声啊？他一声都没有吭，他讲话的资格都没有，他乖乖的领受，终身在以父在地上行走啊。那么这样看起来呢，真正啊，在征战的双方是谁呢？征战的双方是人与撒旦，也就是说，人是有责任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最有名的，我们常说什么？你们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生气却不可以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哈。下面一句接着就讲，因为撒旦怎么样就出来了，哈。所以你看见说，连生气犯罪其实都是给魔鬼留余地嘛。那么这就表示说，这个原来人的征战呢，对象了是撒旦。撒旦所做的一切事情呢，他不能来到神面前征战，他其实是跟人在征战。但是呢，这个征战的战利品是什么呢？是人心。为什么蛇对夏娃讲的那番话，他目的在哪里？他的目的是要得到那个人心。好，那我们看见另外一幕呢，当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圣灵引导耶稣来到旷野，于是在那边受试探。那我们看到那个试探的高潮的时候，那个撒旦要的是什么？你来拜我，我把万国的荣华赐给你。撒旦要的是什么？敬拜。也就是说，神创造的里面最高级就是人。神给人自由意志，神不要机器人每天说我爱你，神要给人那个自由意志，甚至这个自由意志可以去背叛他。但是呢，在神的大能里面呢，他要得到这个所创造的人，由他的自由意志里面来对神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神。”这样的荣耀，撒旦也要。所以撒旦他要得的也是敬拜。所以呢，他对耶稣的诱惑，最后一个是你来拜我。好，那么我们看见说，整个征战的里面，重点就在那个人心。那我们在这个思考的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撒旦所做的挑战啊。那么撒旦呢，我们就看见说，在第六节哈，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既然他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说撒旦他是罪魁嘛，他是所有罪恶 的这个泉源嘛，啊，他是撒谎之人的父等等，这个罪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我们人为什么带着一点罪我们就必须要献祭才能到神的面前呢？那么这个重点呢，就是说奇怪，撒旦怎么可以跟神同时出现。好，第二个，撒旦呢是不是跟他以前的天使那些是老朋友啊？那么他是堕落的天使嘛，所以他还有一般朋友在里面，他可以回到天上啊，常常去串门子打招呼。所以呢他就说，这边是说这个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可能那一天呢神与众天使，神的众子就是众天使啊，神与众天使都在一起，那可能就是一个敬拜的场面啊。哎，撒旦来了，哎，跟这每一个人都打哈哈这样子哈。那我们还看见更有趣的是，耶和华问撒旦说，哎，神没有把撒旦赶走，还跟他聊天啊。好，为什么，为什么撒旦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简单的说，撒旦是个灵，好，人不是，人不是属灵界的，好，人有灵，可是不是属灵界的。那么，人作为肉体有罪的时候，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旧约里面讲的，被那个圣洁呢会杀死，好，但是灵不是，灵不一样。所以简单的说，撒旦为什么可以到神的面前？因为灵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灵。第二个，撒旦他为什么可以去串门子？好，那么你就看见说，那个重点呢叫做也，撒旦也来在其中。好，假如说今天在 Madison 有一个什么很有名的音乐的秀啊，曾丽人也来在其中，意思是什么？曾丽人本来不住在 Madison， 也来在其中，就表示说我是从外面进来的啊。那么撒旦也来在其中，是说他原来不是在天上的，但是呢他也来了啊。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其实撒旦呢他不是属于天使中的一个，他也来了。好，那么他来了以后呢，神没有赶他，但主动的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啊？那么你从哪里来呢，跟神在问人说你在哪里的意思是一样的。撒旦的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么这个走来走去啊，往返而来啊，这个字呢就是神在园中行走，创世纪三章第八节。那么神在园中行走，那个行走呢 Hitalek， 这个叫 Hitalek， 就是这里的走来走去，也是呢以诺与神同行那个行走的意思。好，那么这个行走什么意思呢？当神在园中行走，这是说这是我的主权所统管的地方，所以我在园中行走呢，就是好像他在巡视啊。当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我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撒旦是什么意思？这个地上啊是归我管。为什么呢？因为你造的人类啊通通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啊，所以他们呢其实敬拜的是我，所以呢他对于在地上呢这一切的人啊，就像圣经讲的，有信德的没有啊，一个都没有。所以他说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你看到神的回答就点出那个问题了，哎，小心一点，有一个人你不知道哦，约伯，约伯可不是属你的啊。这个你看见对话之间呢、啊、隐含的意思就在这里，约伯不是属你的。好，你看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撒旦就说呢，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这就是点出重点的，人为什么敬拜神呢？一定有原因。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他讲到的就是神保护他，给他好处。所以撒旦基本上讲的说，人信神呢是假的，因为神用好处贿赂人。好，今天假如你来信神没有好处，你要不要信神啊？假如你觉得你信神呢跟好处有关系的话， 你就是正好是撒旦所讲的那批人啊。人信神岂非无故呢？撒旦讲的就是一个贿赂的关系。好，那么在撒旦第二次讲到这个攻击约伯的时候，他用的理由是什么呢？人以皮代皮，也就是说呢，人呢只能够是一个自私的动机，为了好处。第二个呢，也是自私的动机，保命重要啊。如果你把这两样东西都拿来威胁他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就弃掉你啊。所以约伯记有一个 keyword 哈，有一个重点，就叫做弃掉你。从这里弃掉你这个字呢，我们就知道说约伯记谈的不是苦难，约伯记谈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啊，什么情况下会弃掉啊，人与神的关系的这个实底到底是什么。那么你如果注意到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约伯所恐怕的是什么呢？约伯对他的儿子啊，他清早起来对他众人的数目献燔祭，献燔祭就是一个敬拜嘛啊，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也就是说，撒旦说人与神的关系呢，在于那个弃掉或者不弃掉。这个弃掉呢，就是约伯恐怕他儿子所犯的，也是他太太对他说你弃掉神吧啊。所以你发现说这个弃掉呢，好几个人的口中都出来了啊。约伯说了，撒旦说了，约伯的妻子也说了，都是弃掉神。所以呢，这个约伯记一个重点在于人与神的关系，什么情况下会弃掉呢？好，那么在这个撒旦对与神的之间的对话呢，我们就发现说这里制造出一个奥秘的空间。因为约伯从头到尾不知道天上有这么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当人在受苦的时候，人在灾难的时候，在寻求这个灾难的原因的时候，穷究人所能想到的所有的原因，但是就是想不到有一个天上的原因。这个天上的原因如果不是神自己启示，谁能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约伯呢，从头到尾一直到约伯记的结束，即使神回答他了，神并没有告诉他说其实那一天我跟撒旦怎么样怎么样，他不是这样说。神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他，从头到尾没有告诉他天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这一件事情在受苦的人来说成为一个奥秘，它不但成为一个奥秘，对基督徒来说是尤其的痛苦。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其实呢基督徒啊，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啊，都是比较执着的人啊。你如果不是执着的人呢，你不太可能是基督徒吧，你会是随随便便的啊。正是因为基督徒是比较执着的，所以呢基督徒执着在这是我的神，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可是为什么我做了该做的事了，我却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那个不信你的人他就没有这些事？好，这个问题就是哈巴谷问的问题。好，哈巴谷听到神说这个啊，以色列国要毁灭，他说你真的要毁灭吗？他说对，在我的旨意里面要毁灭。第二段就讲到说呢，我要毁灭你啊，可是我是用巴比伦来毁灭你。那么哈巴谷就问说，神啊，你能够用那个比我们还不义的人来毁灭我吗？好像说今天一个义人啊走在面前啊，他的灾难呢是靠一个不义的人来给他灾难，而这个信神的人却要相信呢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哈巴谷书好像我们周报写的哈，这个静默啊，这个神在这个圣殿里，你们当静默，这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出来的。 那么哈巴谷书，当神这样说，我要用更不义的人来毁灭你的时候呢，哈巴谷必须说呢，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么这意思是什么呢？在这样子超乎理性的情况下，哈巴谷要说，神，这是你的智慧，我要说这是你的荣耀，而且多得像海中的水一样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超过我们的理性，基督徒呢会尤其的痛苦，因为基督徒在那个执着的里面啊，越是解不开那个结，越是神在沉默的时候解不开的结呢，尤其造成更大的痛苦。好，那么这个这是整个约伯记要呈现给我们看的。那么有趣的事情是，这个约伯记要呈现的这个痛苦呢，我们必须要慢慢的在这个约伯的对话的里面哈，来慢慢的去酝酿，慢慢的去体会啊。那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啊，我们今天只是想说，在灾难的里面，圣经不止一处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有这个灾难，但是呢，你却必须理解，这也是从神而来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说，人活在一个逻辑的世界，活在一个理性的世界。约伯的妻子，啊，这是一个讨论约伯记很喜欢讨论的问题。啊，曾经有人说，哎，这个圣经的女人呢，最糟糕的就是这个妻子。为什么呢？在二章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这句话是神说的啊！你看他对撒旦说，你看这个约伯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弃掉神死了吧，弃掉神，这是撒旦说的。所以你会发现说，约伯啊，他的妻子啊，又说出神的话，又说出撒旦的话啊，可是呢，你如果又去读一些解经书，事实上，你如果觉得这个约伯的妻子呢，是一个不好的例子的话呢，那你基本上你是站在这个，你跟加尔文、跟马丁路德、跟这些人的想法一样啊，这些人的解经都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魔鬼的助手，啊，他讲出魔鬼的话。可是呢，也有另外一边的提出来，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在座有很多妻子我们才讲这个好听的话，而是说呢，当第一次的灾难来临，约伯损失了所有的财产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有没有约伯的妻子的声音，没有。所以我们在座的妻子们，如果你的丈夫把你家里的积蓄、股票什么都赔光了，有没有人会不吭气？好像有一些弟兄点头啊，我想这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们看见呢，约伯的妻子在第一次的灾难里面完全的没有讲话。那么就第一次这个灾难的事情呢，他没有讲话。因为你不要忘记，第一次的灾难包括什么？十个子女的死亡。啊，做母亲的能够忍受这十个子女的死亡吗？那么这十个子女的死亡造成了约伯跟他妻子极大的痛苦，但是我们看见约伯的妻子没有说话，这个是不是灾难啊？啊，这已经是灾难了吧，损失了一切，子女也死了，这一切就这样死了，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看见约伯的妻子在第二次，当约伯失去健康的时候，冲破了他的底线啊，约伯的妻子的底线，他觉得他这个丈夫啊，连健康都失去了，可能眼看着就要死了啊。这个时候他就说出来，你还要持守吗？那么从另外一个事情来讲，我们还是要再给约伯的妻子呢一个 credit 啊，一个给他一个加分啊。为什么呢？他一眼看出啊，这是一个属灵事件。你看他讲的话是什么？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吧。他会说什么？你赶快把钱赚回来吧，我们赶快再生个儿女吧。这些就不是属灵的话，对不对？他讲的话呢， 完完全全是属灵的话。为什么？跟神有关。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还要不要守住这位神呢？你弃掉他吧，这是一个属灵的话。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就看见说，哎，在这个逻辑化的世界里面啊，约伯的妻子代表一种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我有一条底线，在底线以前呢可以，在底线以后我就不行。所以耶稣对那个奉献有这样的比喻，每个人投奉献呢都是有余的啊，只有那个寡妇呢是把养生的投进去，他是不合逻辑的啊。这个是逻辑的世界，是有余的才奉献嘛，只有那个寡妇呢把养生的自己。所以我们在逻辑的世界里面，约伯的妻子落入一个逻辑里面，三个朋友也是在逻辑里面，人犯罪所以受处罚。既然你今天看到的是受处罚，那么你必定是犯罪。那约伯说我没有犯罪，朋友说你还狡辩，你开始骂他了。这是在一个逻辑的，用一个逻辑，用一个公式来解释这个世界所有的发生的原因，在逻辑的里面来解释。在这个事情里面，这就是约伯记要我们看见的，有一个奥秘，奥秘的存在是逻辑以外的。那么我们就看见说，这里面的奥秘包括神的主动啊，神主动问撒旦，神主动提到约伯。如果他说撒旦说啊，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那如果神不把约伯的名字讲出来，是不是这事就不会发生呢？为什么神那一天要让撒旦来呢？啊，为什么让他进来呢？神为什么主动问他呢？还有呢，攻击约伯的事情在第二章第三节啊，你虽激动我攻击他。好，注意，攻击约伯的不是撒旦，是神。你虽激动我攻击他，第二个，无故的毁灭他。毁灭约伯有没有原因呢？无故的。好，所以你看撒旦讲的话什么？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那就是表示他是在逻辑里面必有原因嘛。因为你贿赂他，你给他好处，他为了好处，他当然整天扒着你敬拜你，那是有原因的。但是呢，神说我毁灭他呢是无故的，是没有原因的。神做事本身就存在的是在奥秘的里面，他不是在逻辑的里面。我们从这个仆人的讲的话哈，第一章的十六节，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这个攻击的时候，这个降的火呢不是撒旦降的火，是神降的火。好，也就是说呢，事实上这个仆人他在讲话的时候，他也代表了一个立场，所有发生的事情呢都跟神有关啊，即使是不好的事情也跟神有关。所以神从天上的火把火降下来，他已经讲出这个观点。好，但是呢，我们也看见神另外所做的是什么？他设下界限啊。第一个界限是什么？他用篱笆保护我们，所以原来撒旦不能攻击我们，是神的保护。好，第二个，当撒旦要激动神攻击的时候，他设下界限，不可以取他的性命，他一切所有的你都可以拿走，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真的来思想，什么是我们一切所有的？如果在约伯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一切所有的，或许是那个身外之物的财产。身外之物的财产里面包含他所挚爱的儿女，这个儿女是他所有的，他的妻子是他所有的，这一切呢都失去了。他的妻子说离开他了。我们来想说，我们最亲密的同工哈，我们在教会服侍最亲密的同工，严格讲是自己的妻子嘛，啊，那是我们最亲密的同工。当你最亲密的同工这个妻子呢跟你说你别干了啊，你弃掉神死了吧，对于这个执着的基督徒，他的心里面是不是心如刀割啊？怎么有这个妻子这样子讲话 啊，那我来的时候也是跟我妻子在分享，一直我在思考我来啊要分享什么题目的时候，后来我想到想好，我就讲到灾难中的敬拜。我的妻子就说了：“你有足够的智慧分享这个题目吗？”啊，哎呀，我说怎么不是讲一些鼓励的话呢？啊，好，那还是不错了哈，很客气了哈。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执着的时候，一切所有的呢离你而去。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啊，这是什么？什么好汉在这里啊？有命一条啊！啊，那就你的命了吧哈。连你的命啊，都给你整的啊不成人形，啊，因为你看到这个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他极其痛苦，极其痛苦，他不成人形，他的朋友认不出他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赞美吗？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说，哦，原来我们今天其实是被祝福的。我们没有经历像约伯那样的事情，啊，可是我可以跟你说呢，其实像我在11月的时候，就是三个月前，11月的时候，我去东北，那个时候呢，在一个培训的场合里面，也是分享约伯记，啊，那个约伯记那一堂分享完了以后，他们有一个弟兄姊妹来跟我讲，他说他的丈夫有个姊妹啊，他的丈夫呢在才刚刚这个得癌症啊，得重病过世啊，他的女儿呢在晚上呢下班的时候啊就被坏人强暴，然后把他推到那个就是给车去撞死，这样子啊。那么这样这位姊妹啊，我想就是像约伯一样落在那个灾难的里面啊。那么那个约伯记呢就是再一次呢对他的提醒，就是说我们敬拜神啊，不是因为我一切所有的好好的在我手上，啊，我一切所有的被拿去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其实，在我们北美的情况，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技能，啊，那个可能说也是我们的身内之物，啊。但是如果一个疾病呢，打击我们啊，连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技能，我们有这个脑瘤的什么的，头一响就会头痛，你也不能上班，你也不能做事，那就是我们的一切所有的都会被拿去。所以呢，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呢有一个 keyword， 就是一切所有的，他一切所有的你都可以拿去，只是留他一口气，这是神给撒旦的界限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见约伯说的这句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在灾难中有什么思考？其实圣经中呢提到许多不同的痛苦，啊，第一个是罪，因为有罪，所以被刑罚了。例如亚当，例如该隐，亚当要终日流汗才能糊口，该隐呢就被处罚了，啊，他要流浪。第二个呢，有关于神的训练，是摩西，摩西从王子变成牧羊人，然后呢，摩西呢这个王子哈。他的训练是不得了，为什么呢？这群以色列人以前是他的奴隶，因为他是王子嘛，以前是他的奴隶。但是我们看见在旷野里面呢，啊，摩西每次这以色列人在炒姜炒蒜，就说我要姜，我要蒜，我要水，我要肉，我要棺材。然后呢，我们看见摩西做一件什么事？他跪在他们的前面，这样子，这个是摩西。这些痛苦是因为神的训练，也有因为是别人的罪，因为什么？亚伯，因为该隐的罪杀了亚伯。约瑟因为哥哥们的罪把他卖了，所以他在监狱13年。还有一个呢，受咒诅，像天灾，几年前南亚的这个海啸，死了20几万人， 这死的人里面有许多婴孩在这个海边玩啊，全家度假去海边玩，海啸来的时候地上的尸体留了许多婴孩。你会问说，这些婴孩啊，他们是罪有应得吗？他们应该是无罪的啊。但我们要讲另外一个角度，是在母腹中犯罪的这个事情。但是呢，因为天灾的结果，他们失去了生命。疾病，我好像看到我们的里面有父母亲，有父母亲正在病痛当中的，有父母亲得癌症的，有要开刀的，这些都是疾病，好，这些都是耶稣来到世界上所要拯救的。那么整个都是一个受咒诅的关系造成的苦难，好，也有甘愿受苦的。耶利米、以西结，特别讲到以西结24章，神说我要把你心爱的取去，你却不可以哭，你不可以流泪。于是那天晚上我的妻子就离开了。那你们会觉得说啊，神怎么做这个事情？这个以西结呢甘愿受苦，耶稣呢，耶稣甘愿舍命在十字架上，没有人可以取我的命，是我甘愿舍的。但是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约伯，是一个奥秘。约伯在地上是一个完全人，但是他没有犯罪，他不需要受训练。特别提到一个重点，约伯不是需要受训练的，但是呢，不是别人的罪，他在东方人中为至大，但是他有一个奥秘。保罗的刺，3次求神离开我，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的刺也是一个奥秘。好，所以圣经有这些不同的痛苦，我们可以说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可以思想来源就在这些里面，但是有一点呢，却是那个奥秘。奥秘你怎么来看待呢？在这些人的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看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100%的属灵事件。好，诗篇39篇说什么呢？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是他们认识到这个环境，知道所有的环境都是神所允许的。好，那么我们再来思想的是那个撒旦。撒旦为什么说这个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知道说约伯的好处哈，他有4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4个里面，撒旦只挑出一个，说约伯敬畏神，敬畏神。他挑出来的是什么？敬畏神。敬畏神跟什么有关？跟敬拜有关。至于他个人的完全正直、远离恶事，跟他个人的修行有关。可是你看见没有，撒旦要挑出来的就是敬畏神这个事情。可见呢，撒旦他在意的就是人的敬拜。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要离开了敬拜，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啊，走撒旦所设好的路给我们走。好，我们常常讲北美的教会哈，3位一体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经。圣父、圣子、圣经，圣父、圣子我们都没有意见。那谈到圣经的时候是什么？因为北美的教会啊，都是理性挂帅啊，大部分来说，所以呢注重圣经的话。那么圣经的话不是不对，但是我们就忽略了另外一方面的平衡。那么约伯记提出了一个问题，理性以外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逻辑外的思考。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在出埃及记4章，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岂不是我耶和华吗？你能够想到说那个瞎子、那个聋子他是怎么来的？岂不是神创造的吗？耶稣的门徒说，这个瞎子是不是他的父母亲犯罪？你会发现说，这个门徒问的问题呢，他也看见了一个，这个瞎子啊，之所以是瞎子， 这是一个属灵事件，所以才会说他的父母亲犯罪，这是属灵事件嘛？啊，但是呢，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是神。以赛亚书45:7，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降灾祸的也是神，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列王记上有这么一段很有趣的，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王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哟，你注意到没有？神说，哎，谁去引诱让这个王去死，而且要引诱他啊，很 tricky 的啊，设一个陷阱啊，这个这样说，这个那样说，你就发现说，原来在天上有一幕，这一段话呢跟约伯记很像，在描写天上的那一幕啊。好，天上有一幕，大家七嘴八舌的说，哎，我们怎么样去害他，然后这时候呢，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什么方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哦，只要把他们的先知啊，让他讲错话就行了。好，然后呢，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如此去行吧。哎，这段话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给你很大的震撼？哎，我们的神在天上有这么一件事发生，会不会让你对他的公信力打折扣啊？啊，我只是刻意的选出一些经节啊。那个撒母耳记说什么？从神的灵，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扫罗。啊，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扫罗，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你看见说神的做事情呢，圣经有许多的那个经节呢，提供了另外一面，不是我们所讲的神的爱、神的保守、神的同在啊。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他与我同在等等啊，是另外一面。好，啊，这是那位神逻辑外的思考啊。神是怎样的神呢？他是不可限定的，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逻辑去限定他。所以当我们来看神的时候，在我的背景里面，我看神是这么大啊。如果神所做的事情不在我这个圈圈的里面，在那个外面，我就说那个不是神，或者我说这必定是撒旦的攻击，那撒旦就会说你冤枉我了啊，那不是我干的啊。那么这就说明了一个，我们逻辑的里面我们常常画圈圈。约伯记呢提醒我们呢，要么你要把你的圈圈慢慢的放大，你发现外面有一点，原来神跟是设局让亚哈王死的。这个亚哈王啊，在那个镇上啊，是随便他故意跟人家换服装啊，他不要穿王的服装，所以人家假设是不知道谁是亚哈王。可是有一个小兵呢，随便张弓一射啊，正好射入那个盔甲的缝里面，哎，亚哈王这样重伤死掉了。你说这个亚哈王这死的冤枉不冤枉？但是这是神设局，说叫那个先知对他说，你可以上阵去打，啊，他就这样子被打。所以这个神是不可限定，我们不能画圈圈来限定神，啊。第二个呢，他凭他的己意行事，我们不能说你这样做你就不叫神，那么你就变成神了，啊。所以呢，神他凭他的己意行事，谁能够做他的谋士呢？他掌管奥秘，奥秘呢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事，就叫奥秘啊。好人受苦公平吗？他如果要好人受苦的话，你来跟他喊公平不公平，是不是？好，这就是整个约伯记要讨论的，好人受苦是不是公平？约伯是公平的吗？哦，对不起，回一个。好，但是呢，神也是那个修补破碎人生的神，因为他说，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江残的灯火我不吹灭。好，神也是那个修补破碎人生的神，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圣经里面处处充满了神向我们显示的话，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在哪里呢？他充满在天地万有之间，但是神也什么，在那个暴风的里面。因为约伯记的38章啊， 第一节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耶和华。整个约伯记的一个关键就是那个旋风，为什么？因为那个旋风压垮了房子，十个子女死在那个旋风当中。于是呢，这个旋风成为约伯记的主题。旋风呢，这个暴风呢，就是苦难。人生有暴风，那个就是苦难。暴风要来的时候，暴风不会通知你，它就会忽然的来到，那个就好像苦难一样。但是呢，我们就要问说，神啊，我在受苦，我是执着的基督徒，我在受苦，你为何沉默呢？我们可以看见说，整个约伯记前面这么多的对话，这个人这样说神，那个人那样说神，约伯自己更是不断的质疑神，说你为什么沉默，我要跟你面对面的下帖子。好，但是呢，最后神说什么？谁用无知的言语啊，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神在哪里啦？神在旋风当中。换句话说，约伯以为只有他自己在旋风当中，其实神早就在旋风当中陪他了，而且忍耐他们这些人啊，用无知的言语啊讲了一大篇，最后神才出现。神在哪里？神在那个旋风当中，在暴风的里面。神与人的关系，这个好的基督徒约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不断的 question， 他不断的质疑。人可不可以质疑？人是不是阿 Q？ 人不能，我们信神不能是阿 Q 啊！神，你给我什么，我都应该领受，是我该得的。但是呢，约伯做了一件事情，他一直质疑神，因为他在意的就是他与神的关系。所以呢，人来到敬拜神，只能因为神是神，苦难不能阻挡人来敬拜神。人的敬拜必须是心灵与诚实。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心里面如果还有一丝为着好处而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把真正的诚实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敬拜。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好的环境坏的环境，都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好，最后我们来讲到一个结论呢，在暴风世界里面的智慧。这个世界充满了暴风，任何的事情都会发生，不管在你身边，在你的周围，这个暴风呢就忽然就来了。但是在暴风世界里面呢，有一个不变的事实，这个是我们要紧抓住的应许。在遍地黑暗的里面，为我们被钉的主啊，就是那个暴风世界不变的事实。我们常常说，神啊，好人受苦是不公平。那么神可以回答你一句话说，那么我的儿子，那位无罪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你死，这是公平的吗？当我们为一切的不公平来到神面前质疑他，其实这就是约伯的问题。但是我们看见说，这个暴风的里面神耐心的等候。我们也看见耶稣死的时候有那个惊人的黑暗，那个惊人的黑暗呢，其实也是一种暴风的现象。那么风刮呢，把这个幔子，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在这些问题的里面，我们看见说，这位耶稣没有任何一个公平的理由可以来说他是应该这样做的，为着我们这些是不配的人，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在冒犯他顶犯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我们有什么资格来跟神说是公平呢？在这个暴风世界里面有神的掌管与保守，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约伯是一个爱神的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管是在上的在下的掌权的什么。最后加一句，一切受造之物，一切受造之物就是除了造物者以外 所有的东西就叫做一切受造之物，没有一切受造之物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灾难灾难灾难，在灾难中我们真的认为我们一切的所有只有那个灾难吗？其实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是在那个灾难中呢，其实神也在那个灾难中，神在那个灾难中。所以神所应许我们的不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满，神所应许我们的乃是我们行路有光，做工得喜，乃是给我们力量啊，叫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约伯记？好，我们今天回来看在灾难中的敬拜，为什么有约伯记？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啊，约伯啊，从头到尾不知道天上那回事啊。可是呢，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哎，作者怎么知道的？约伯的作者怎么知道的？神刻意的启示，对不对？如果神不是启示有天上那一幕，那么约伯的作者怎么可以写出约伯记呢？好，那么我们就知道，既然神刻意的启示，那么就表示神刻意的让撒旦来到他的前面，刻意的问他，刻意的引起这个问题，这一切的刻意目的何在？我们也知道说约伯从头到尾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很有趣的事情，约伯记的教训啊，不是给约伯的。我们看所有的教训，生命记的教训给谁？给当时的人。耶稣对十二个门徒，他的教训，他的比喻，给当时的人，给众人，众人就觉得稀奇等等等。唯独约伯记，约伯记他自己没有领受这个约伯记的教训，他只是那个棋盘中的棋子，他胜过了那个试验。但是这个教训是神刻意要留给我们的，神刻意留给我们这个教训，是不是他的爱呢？他要用这个教训鼓励所有像约伯一样落在苦难当中的人，落在灾难当中的人。不管你说这个灾难叫什么灾难，在灾难当中你要不要敬拜神？你要敬拜神，因为神是神，这是一个神刻意的启示。第二个，读约伯记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呢，就是我们读者。约伯不知道天上的那一幕，可是谁知道？读者知道。这个就好像你在看连续剧，一群人做了一个计谋，然后就派男主角去出任务了。男主角出任务的时候，不知道这边计谋已经设在这里，可是谁知道啊？看电视的人知道啊，所以看电视的人就跟着在那边紧张啊，紧张啊，这样啊。那么这个读约伯记同样的道理，我们都一直说，哎，约伯啊，这天上就这么一回事，就这样而已嘛，你还在那边吵吵吵闹闹闹，就是讲不清楚。其实读者知道，约伯不知道。那么约伯记呢，他这个写作的笔法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原来我们读者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有一个读者的角色，这个读者的角色就是要看见天上的奥秘，怎么样加在一个好人，怎么样在好人的受苦上影响他的所有，而这个好人又怎么样的来反应对灾难的反应。好，所以我们的读者有一个角色跟回应。我们可以讲多久？我是不是讲太久了？我最后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跟大家分享。我在湖北，我是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去湖北，我要谈这个理性的迷思。以我个人来说，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我来 Milwaukee 的时候来这边重生得救。好，那么也二十年了，好，在主里面的追求。但是我这次去湖北给我很大的震撼。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去的时候啊，他们就想说有个什么外地的长老啊，什么就他们把所有的病的人统统抬来了，哈。所以呢，有那个瘫痪啊，那个从在二楼做事情摔下来以后呢，就瘫痪了。瘫痪就是坐轮椅，他不但是轮椅，然后脑子都摔坏了， 然后就这样歪歪个头，流个口水，那个样子的。这样的人，有那个肝癌末期，说不能开刀了，他有钱可以换肝，也不能换肝，因为他那个癌说是长在血管。啊，有各样的人，还有一个赶鬼的，我也没赶过鬼，啊，但是我要去赶鬼。好，那我觉得在湖北的那个三天呢，啊，那个祷告的那个力度啊，是我这一生啊所有的祷告所不能及的，就在那三天，没办法。当你看见那个摊子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说，假如我为他祷告说，神你凡事都能啊，我不敢像彼得说你站起来，哦，这句话不敢讲。可是呢，我说神你医治他，哦，然后呢，对那个肝癌末期的，他照三餐啊，他早中午三一天来跟你祷告三次，因为他觉得说，你来帮他祷告，他可以得救。好，好，各样的病症，赶鬼的，真的是目光呆滞，我都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有鬼没鬼，我也在想说鬼会不会跳到我身上。好，好，这一切都是在理性以外所经历的事情。我觉得在北美啊，我自己的经验呢，祷告可有可无。我不是我可有可无的意思，说成就了啊。比如说我们为某某弟兄姊妹生病祷告，某某弟兄姊妹失业在找工作祷告，当那个祷告不成就，我们也会说要有神的旨意啊，好像这个祷告没有很迫切，没有那个迫切性。但是呢，当你这些看到这些人摊子啊，这个癌症末期的，然后这些赶鬼的就在你的面前，如果说我心里面不相信我自己嘴巴讲的话，如果我不相信说神你可以医治他，或者神你让他好的话，那么我在那边是在喊口号，这是喊口号啊，那我只是老远跑去啊，好像那个卖江湖卖膏药的在那边骗啊。但是呢，如果要我相信，那我就要好像理性让我小心我要讲什么话，我不敢很努力的就跟神宣告说你可以医治他。好，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摊子，我们一群人围着他对他按手祷告，我们以为他脑筋是摔坏的，但是我们开始祷告以后，我们发现他开始大哭，他听懂了，他开始大哭，接着呢他身体就剧烈的就震动起来。哎呀，我一下想到说是不是我们把他按住他不能站起来啊，哦，所以我们手赶快松一下，隔一公分啊，这样子，那希望他说不定他可以站起来。可是呢，就在那一刻我的心里面闪过一个念头说，哎呦，神你真的能够让他站起来吗？他很严重，哎，他真的可以站起来吗？那他那个剧烈的震荡是好像那个感觉他是不是要站起来了，然后那个念头啊闪过去的时候啊，哎，我突然觉得祷告的力量就流走了，然后他也就没有再震动，就归于平静。好，所以给我很大的震撼，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退缩，好，但是在那三天里面，这一类的祷告非常多啊。每一次我就要提醒自己，我说我不要讲那个我自己不相信的话，好，那么我要讲那个话的时候呢，我又觉得我很没有，把这个灵呢没有释放出来，没有奔放的去为这个人祷告。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理性的迷失，这就是我觉得我在北美好像那个训练的里面呢，很多的理性，很多的逻辑，但是到了湖北看的那个乡下的地方，他们叫一无所有，所以任何一个稻草他都想要抓住啊。那我们呢却好像什么都有，可是我却发现呢，我们好像什么都有，我们却缺乏那个很真正的属灵的经历啊。我们不敢啊一下子进入那个奥秘， 我们不敢把那个奥秘拉到你的面前说我相信这是一个奥秘，做不到。好，那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好，我想最后的结束呢，应该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愿意接受理性外的奥秘吗？你愿意接受掌管奥秘的主吗？虽然这个主形式啊，不是我们人可以测度，包括我们所不喜欢的那个测度，不喜欢所发生的，你愿意接受任何的环境的试炼来敬拜他吗？即使在灾难当中，我们也是要敬拜他。所以灾难中信徒一当认定奥秘的主，敬拜神只因为神是神。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290首。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诗歌。 你正肯马恩主恩道，与我同钉十字架。人生如梦，何不回答？愿此生在主手下。主是加一强盗，相助举目求他赦免，你是应许尽乐园。主啊，我诚恳因我已属你，创造我向你心歌，你引导光芒透进我里外，与神更相像。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在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里都仰望你，我们是在知道说主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你也是我们的阿爸父。主啊，我们虽然在各样的灾难和试炼的当中，主啊，但是就像你在这首歌所要呼召我们的，主，我们真愿意吗？我们真肯吗？主啊，我们肯来到你的面前让你来改变我们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上，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说，主，我愿意，求你来改变我，求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为义、为罪、为审判，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 也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奥秘。我们一起来唱第四节。 你真肯马恩相恩主，为生带进永生里，勇敢回答快快跟随，好像当年加利利。主啊，我真恳，因我已属你，重新创造我，向你心歌。 谢谢曾长老的证道，我觉得啊，我们大家心里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感动，也感谢曾长老帮助我们啊，拓宽我们的圈子，怎么看神啊？因为啊，圈子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